好，翻嚟第二节星期二得到。咁啊，头先 系啦，俾我讲一句先。 好， 呢个传媒四大捻人系边四个？ 咁啊，其实咧，传媒四大捻人咧就系根据呢个芒果佬嘅传媒三大捻人咧，就再加埋佢芒果佬落去，咁就系传媒四大捻人啊！嗱，咁啊，芒果佬咧就首先主最打得佢紧要嗰个肥佬黎啦，因为肥佬黎以前养佢噶嘛，其实都有个咧叫做。黎养芒年代 系 系嘛喺向养芒同埋烧养芒之前咧都有个黎养芒嘅 系 系嘛咁当然咧到黎养芒唔捻养啦咁啊去到搵老萧就又烧养芒啦跟住到老萧都唔捻养佢嘅时候就搵马生搵到个马生啦变咗马养芒就有四个呢个虎养时期系嘛咁都算系非常之出色啊 又唔系喎马就好早嘅喎。 唔系㗎係后期先咁样法嘅之前冇咁样法嘅。 都有如果唔系都有贵宾厅乞衣呢个名 字。唔系嗰个系我讲緊马系。 我个另外嗰件。 系马家嗰个马。 啊、另外嗰件即系呢个。 东方嘅布嘛。 百分宝、啊。百分宝。 百分宝。东方嘅布马家。你讲个马系讲马德。唔系嘛？ 唔系， 马特喺澳门坐25年监啊！大家唔咁我哋嗱，点解要话即系头先喺度大家讲起咧？主要咧，点解话传媒四大捻人要攞出嚟讲咧？其实都喺我哋嘅嗰个讨论范围咧，好耐冇讲噶啦。咁但系最近咧发生咗一单事，就关呢个传媒四大捻人排行第二嘅大班。系嘛，就关佢事喎。咁啊，事完咩事咧？阿大飞，你讲讲啦。 哦，事完就系养狼狗咬春袋，因为所有嘅捻人，即系传媒四大捻人都有呢个特点嘅。 系 吓、啊，你睇萧若元一定有啦吓。 系 啊，咁啊，芒果佬咁啊，黄杨达啦。 系 啊，咁啊，而家郑大班就有望之风啦。 咁啊，嗰个边个咧？肥佬黎咧？ 肥佬黎 啊，养咗黄毓民啦，系嘛？ 系啦，冇错啦。 养到只嘢都有 癫狗日报嘛，系咪先？ 系嘛？佢哋有同一个特性嘅， 系 啊，即系等于人哋讲呢个十大枭雄，枭雄系有特性嘅， 系 咁而我哋嘅四大捻人都有， 系 啊，同一道理， 同样系春袋受嘅重创 嘅，系啊，冇错。 唔系嗱，老实讲啦，我觉得咧要得做香港十大枭雄咧，其实有个最紧要嘅先决条件，一定要自己有间独立 number 嘅屋。所以大班做唔到，因为佢喺种植道嗰啲只系个屋苑里面一个单位，系咪？即系你话李嘉诚浅水唔系深水湾道79号，系咪？咁你见咧何鸿燊浅水湾道一号，咁呢啲咪枭雄咯， 系 咪？即使你话好捻穷嘅十个里面好最捻穷嗰个叫做咧黎智英已经好捻穷噶啦，嗰、那个已经系嘛？咁人哋都唔知加到你道定系边捻道都有个 number 啊！ 连就嚟话身体麻麻地唔方便讲佢系枭雄嗰个 大 楼联大楼流连， 哦，大楼 都系， 我唔系大楼喺嗰个白建时代好多个 number 噶， 系啦， 佢有成六七个 number 噶，即系六七个嗰啲屋地噶，嗰啲大把噶， 够冲。 咁你又唔能够咁讲，因为佢系身家丰厚嘅。 咁你叫得枭雄喎，就算张子强都有啦，张子强都有间独立屋啦，当时系咪？咁你所以咧，枭雄一定有个先决条件，就一定要有间独立屋。 我仲以为你会话系要经喺老萧喺节目数过你先至系十大枭雄啫。 哦，唔系，因为呢个世界咧，就应该胡耀邦讲嘅，实践咧系检验 真理唯一嘅标准。 冇错，你一定你叫得枭雄咧，你一定有呢个条件，你先可以叫枭雄。喂，唔通你住华富村你？枭雄咩？唔可以咁讲嘅，系咪先？ 即系住太古城又唔得啦， 一定唔得啦，系唔使讲吓。即系你可以以前住太古城，而家住暴力径，住种植道，咁啊有个 number 咁啊似样啲啊，系嘛？咁啊，我哋唔提嗰啲啦，因为费事话人哋冇钱啊，我自己都冇。 系啊，冇错。 咁样讲人哋有咩意思咧？自己都冇，系咪？嗱，咁我哋即系客观少少分析下大班呢单嘢。点解养狼狗咬春袋呢？ 因为咧就 黄之锋咧喺嗰度做节目，咁咧亦都因为咧黄之锋喺度做节目咧，就吸咗好多大班嘅 fans， 咁好多筹款啊，各样嘢咧，其实咧就系大班嘅支持者过半数咧就系 唔系呢个头先我讲嘅， 系啦， 因为头先我讲佢当时大肥就话，诶、你大班咩新丝萝卜皮啊，人哋啱啱出监出拆放翻嚟，梗系上商台啊、港台嗰啲做咗节目， 我永远都系咯，大佬，人哋嗰有影响力噶嘛， 咁大班冇咩？你咁讲，你咁讲唔公道啦。我觉得有少少反骨，点解呢？因为头先我喺度讲啊，黄之锋之所以成为呢个香港嘅新一代嘅民主斗士，又或者咧世界知名咧，其实大班同埋肥佬黎咧系基本上啊，就靠呢两个人去捧佢。大班当时嘅 DBC 由 DBC 年代开始捧黄之锋，咁当然仲有苹果日报啦，系咪？但系我可以夠膽負責任地向黃之鋒講，你黃之鋒以至學民思潮，包括香港眾志，成個冚黨所有嘅捐款啊，我夠膽講，全部都係由來自 D 一百，即係來自 D 一百嗰啲聽眾咧，我諗超過50%，因為你諗下啦，香港最捨得捐錢都係嗰班咧。泛民嘅忠实支持者，上咗年纪有钱中产，呢班咧九成九或者唔该话九成九啦，好大部分都系 D 一百啲客， 系 呢个系事实嚟嘅，冇可能冇人够胆同我争拗一样嘢， 同埋个数额可以俾得比较大嘅， 冇错，你谂下啦，当年咧大班每年都筹款筹几千万，有咁强嘅筹款能力，系咪？任何一间上市公司我哋啤壳，如果大班系一个壳啊，随时可以俾三间出嚟话你听。 呢个真系 嘅。其实睇翻一个成功例子咧，你见其实大班啤咗一间叫852噶啦。嗰阵时游清源咧，佢嗰阵时啱啱 set up 嘅时候咧，都好多都系大班嗰啲支持咧，攞支票去 D 一百嘅时候，唔该呢一张系俾852啊，唔 系啊系啊，真系噶，当时啲人喂。佢嗰啲支持者一捐啊，10万、8万咁捐系冇唔会牙痛嘅，唔会肉赤嘅。喂，本身有钱，又即系你听开你风波里的茶杯，听到而家喂，即系当咗大班系民主斗士嚟嘅，当咗佢系真系民主之父啊， 系 咪先？咁所以咧，黄之锋咧，其实有少少忘恩负义喺呢样嘢方面，系咪啊？因为咧，佢好似喺 D 一百就有节目噶嘛， 系以前 本身。都系即系 佢自己搞过网台，但系唔成功，冇人听。 系 咁啊，去咗 D 一百，反而仲有条出路行咗。 即系同埋有机会俾学民思潮或者嗰阵依家嘅众志咧嘅第二梯队咧，都有机会上呢啲节目度咧，就讲下嘢，即系发表下自己嘅意见嗰啲咁样。不过大班啱啱呢单嘢都数咗一日，就话：哎，佢哋两个成日唔出现嘅黄之锋，即系成日话唔嚟做节目嘅。 系啊，系啊。咁咧，因为你谂下啦。因为大班嗰个传播咧，系其实真系好广泛嘅。坦白讲啊，网台可以发展成今日咧，都系因为大班肯抌钱出嚟搞，先至可以令到个网台百花齐放啊！我够胆讲，绝对系因为大班，唔系因为老萧， 因为老萧真系一人台，从来都冇人除咗欣欣讲欣欣个自己嘅国情啦，佢系从来冇捧到任何一个人，做唔到一条拉出嚟，即系一条拉就系话你系各线嘅节目系平均都系好多人听，老萧到而家都系老萧啫，但系 D 一百 Q 仔。李慧玲，虽然佢哋本身成咗名入嚟， 唔系佢哋本身咧嗱，大班嗰个情况有啲唔同，因为咧大班系不惜公本，将一啲喺大气电波出咗名，本身系已经有全港知名度嘅人，重金请嚟做网台嘛，佢可即系佢咧，坦白讲，佢系烧我嘅价去做借渣嘅嘢出嚟俾你食噶嘛，系咪？就买五斗零一碟烧鹅俾你嘛，咁所以咧系变咗咧抌好多钱落去搞网台。系坦白讲，同烧银纸冇分别。不过佢因为咧，佢有班 筹到钱 取之不尽嘅支持者， 仲唔止一日唔瞓觉，一日都仲有啦。 而呢班取之不尽嘅支持者咧，爱屋及乌，爱呢个叫做咧大班咧，爱埋大班所支持嘅人。如果唔系学民思潮，我够胆讲啊，唔会有咁嘅筹款能力嘅。嗰啲客有一半系大班嘅， 或者系成名嘅速度同上位嘅速度就冇咁快啦。 即有呢班人惹，即系邀佢哋。 因为佢哋咧，佢哋基本上系拜偶像嘅，同某某两个 percent 嘅政党一样都系拜偶像。不过人哋嗰个偶像咧，嗰尊菩萨光啲，嗰个法力强啲咁解 嘅 啫。 哦，嗰、那个两个 percent 嘅政党，佢哋都想黐下金康嘅，不过黐得嚟唔成功嘅。 有好成功啦，已经去咗，而家去咗大班嗰度都，人哋都按屋及乌都支持埋佢哋噶。一样噶，佢 但系你睇收视就知噶啦嘛。 咁冇办法嘅，质素问题，咁人哋已经很好好噶啦，相比以前喺老萧个台， 咁啊系 好好多啦， 系啦，即系比老萧嗰度系高咗。 人哋嗰度真系叫做门高狗大啊嘛，人哋嗰啲顾客群多又有钱，系咪唔同噶？ 今日罗冠聪喺 Facebook 咧话自负老人，咁形容大班咧都 喂、哎、反骨啦， 反骨啊！ 喂，直情反骨嗱，我够胆讲真系嘅，佢哋之所以有今日咁嘅地位咧，其实大班系向佢哋输血输咗好多，正如芒果佬向黄杨达输血一捻样，嗰啲钱本来俾芒果佬嘅，你头先讲得啱啦，佢哋啤一只学出嚟叫852嘛，喂。游清源都系唔捻得噶啦，系嘛？不过啲人爱屋琴屋，爱你大班，爱捻埋你游清源，系嘛？支持埋你，寄埋支票俾你，咁解啫嘛，一捻样噶，系嘛？所以咧，因为老实讲啊，大班嗰个影响力咧，其实真系好大， 好劲。 即系除三大捻人排咧，苹果一部肥佬一定排第一噶啦，大班排第二，第三一定系老萧，第四先系芒果佬。 系 系啦，最唔捻嗰个就系佢，因为佢唔够班啊嘛。 系 嘛？不过勉强将佢数入去四大捻人，因为佢都捧咗个勾达出嚟啊，系咪？勾达曾经都好似叱咤一时，系咪？ 话晒传媒大亨， 系叱咤时我又唔过喎，喺擂台俾人打到一扑嘅碌， 咩一时咯，一时啫嘛，系嘛？ 即系上台之前仲系， 就可能就喺个 上台之前嗰一刻咁咪叱咤咯， 唔系钟声响咗之后头十五秒仲得嘅， 唔系钟声响之前，即系扎行个马嗰啲嗰阵仲 嗰一 刻嗰时啦， 系嘛？开打响钟十五头十五秒仲得， 其实头半分钟都仲顶到嘅。都仲可以食得起一两拳，到后屘再打落，哎呀，屌，顶唔顺啦喂，争少少掟条毛巾出嚟啊！ 哦，咁我佢唔使掟嘅，因为根本权证已经埋去当呢个技术击倒，已经系停咗场比赛啦。 哦， 因为再打落去咧，系只有令佢受伤，而佢系冇机会赢嘅，所以权证就会做呢个判断噶啦。 哦，原来咁样。嗱咁啊，我哋而家即系讲起呢个传媒四大捻人啦，咁啊以大班咧，即系最近比较多啲嘢噶啦，系嘛？因为咧，其实大班都会有个有啲黑 feeling， 即系咧，佢觉得喂，我捧你班僆仔捧到咁样，系嘛？我哋叫啲支持者支持你入钱，喂真嘅喎，呢个 真嘅， 我够胆讲，边个出嚟否认咧？嗱，真系嘅，你见咧支持大即系。支持學民思潮嗰班，其實都係呢邊年長嘅人，覺得啊，依班好似時而指責，就係、是、你大班嘅幾年來嘅功力啦，係咪？一路喺度捧佢，喺度熱捧。啊 ！DBC 年代已经系咁噶啦， 啊！因为后生捧嗰班而家去晒本土派嗰度噶啦， 系 啊，拆咗大台之后就不再系喺啲黄之锋嗰度。 而家佢真系噶，而家黄之锋嘅支持者全部都系大班个年龄层嘅人，系嘛？你咧，其实坦白讲咧，你试下搵啲中学生、大学生，冇人支持学民思潮，即系唔系冇人支持而家嘅嗰个 中字 嘅，冇嘅，全部都系比较年长啲嘅人。 可能嗰班年轻人嘅支持咧，系对系。是喺佢哋嘅 Facebook 咯，留言咯，实际金钱上咧就好难噶啦。 哦，系啊，如果你讲金钱上啊，可能系90%系出自大班支持者啊。咁所以咧，即系咧，其实年青人都系有一种咧，唉、哎，你死老嘢识乜捻嘢啊？你个时代已经冇啦，即系正如黄杨达一样啫嘛。嗰首歌我哋冇帮阿配彩音噶，行捻开啦，死老嘢嗰首歌就系咁唱噶啦嘛，一捻样啊。喂，黄之锋就有个心态噶嘛。啊！你啲大班，你识乜撚嘢啊？系嘛？你有冇坐监啊？ 啊！你有冇上过时代杂志啊？ 系啊！ 吓、啊、有冇 Netflix 嗰度拍个特辑讲你啊？ 系啊！ 我有啦。 我出时代杂志，你出 Penthouse 啫。 系啊，冇错。 level 都唔同，系咪先？所以咪打电话咪唔复佢咯。 咁啊啱喎。 喂，黄之锋唔复人就唔系今时今日噶啦。当时以前，当时阿 Tony 曾经邀请过佢做节目，即系上嚟做嘉宾噶。 我冇邀请过，我从来冇邀请过佢。我谂你可能系咪记错以前嗰五毛咧？应该系五毛乜？五毛乜？ 系啦，五百蚊，不如腹肌，咁应承咗你。 唔系，因为我唔会去做呢啲嘢，因为咧我唔系太中意有嘉宾嚟嘅，嘉宾嚟抢晒啲嘢讲系嘛。如果我要讲嘢，咁佢又唔使旨意讲， 系啦。 如果佢抢晒我嘅嘢，我又唔高兴系嘛。咁所以咧，我唔中意有嘉宾嚟咁啊，即系咧，佢唔复人啊，正常啦。肥佬奶佢都唔捻复啦， 系啊， 系咪先？ 真系佢哋真系唔复啊， 系啊。 吓，嗰阵时， 唔系而家年轻一代其实都系咁嘅，佢哋觉得咧，佢哋唔觉得呢啲系礼貌嚟嘅。 哦， 佢哋唔觉得礼，唔觉得系一种礼貌。 之前已经系咁啦，大班唔知喎，真系仲扎扎跳喎，真系激到。 咁老人家系特别觉得，哎，你唔肯俾面我啊，我叫你，你唔理啊，你唔睇正面都睇佛面啊，人哋唔识噶，而家啲僆仔咩叫正面，咩叫佛面啊？系咪啊？佢从来都唔理嘅。 佢哋可能啊，大班唔知咧。而家辞职咧 ，WhatsApp 已经搞掂噶啦。 哦， 你唔好讲，你唔好讲乜嘢。咁啊，唔复呢啲唔复机啊，或者成咧，系唔系太唔正常嘅嘢嚟噶？ 哦，咁好正常啦，即系 系啊，冇错，好正常。 咁唔系净系出于大班啦。阿老萧以前嗰啲人都系一样 嘅，系啊，唔复你， 咁去做节目都系一样 ，WhatsApp 通知咗就算噶啦嘛，一样系唔肯听电话噶， 系啊， 唔系净系后生噶，而家四廿几岁嗰啲 loser 都系一样噶，啊，即系而家大陆原来有老蛇，即系 loser， 系啊，老蛇嘅，系 啊， 系咁系咁叫， 好似唔系喎， 系啊，啱嘅，系老系老嘅鱼字头一个日字嗰个老， 我知啊， 一条蛇嗰个蛇啊嘛，系啊，系咁叫， 哦， 老蛇，即系失败 ，losers。 咁样好啦，咁啊，咁啊，传媒四大捻人，仲有边个要讨论下？ 咁诶，老萧啦， 老萧有个咩？最近就系咧，有啲网友话俾我知有个比较有趣啲嘅画面吓，就喺 Facebook， 其实 share 一首诗啊，张之洞一首诗 系 嘛，即系可能以古奉今啦，又或者咧想表达一啲，你知啦，中国嘅文人最中意咧透过诗歌去表达佢嘅内心嘅愤慨， 系 嘛， 再加埋佢而家已经讲咗唔再评论呢个香港同大陆嘅事务，咁佢就唯有咧就用呢个曲线或者系用呢个转个弯嘅办法去表达啦， 系啦，即系咧有口难言话俾人知，系嘛。咁但系呢啲网友咧入去第一件事咧 吓 嗰个好激烈喎，即系我觉得咧 系咩？ 有啲有欠公允，啲人入去第一件事就闹萧定一冚家产， 咁冇 啊！连累老萧就不能够啊越旦时事， 系啦，就系、是、因为你萧定一个冚家产，搞到而家老萧唔捻想讲呢个香港同大陆时事， 系 咁讲， 系冚家， 咁即系觉得萧定一冚家产死晒啦，咁佢咪再讲咯？ 唔系，萧定一冚家产死晒，其实老萧都死埋噶， 系咯， 系 唔得噶呢样嘢， 所以咧呢样嘢咧，我觉得嗱，网友咧，如果真系呢个萧阿老萧嘅支持者咧，系唔能够咧系诅咒萧若元嘅亲戚冚家产嘅，系咪？因为咧老萧一定中， 一定有份， 系喎，数 系咪？ 系咯， 唔啱数啊！即系你如果真系支持者，所以咧，我认为嗰啲咧系假支持者嚟嘅。即系好似喺我哋嗰个 YouTube 度留言就话你大肥收爹嗰啲一捻样啊，嗰啲绝对唔系我哋支持者嚟嘅，啲绝对系亲家嚟嘅，系咪？咁啊，所以咧，即系你话咧，老萧系咪真系因为萧定一而唔讲呢个叫做香港同埋中国时事咧？ 我知道唔系， 要理性讨论 系啦。 点解咧？ 又唔方便讲，因为唔关自己事。 唔系我哋咧，其实咧嗱，样嘢你唔能够单睇表面，我哋嗱呢个系萧生教我哋啊嘛，要你要通过自己嘅逻辑去分析佢，同埋根据有啲蛛丝马迹咧去评论啊嘛，系咪？最简单我哋。呢、這个有一个事实告诉我哋，呢、這个芒向编辑部提醒，就系、是、咧一个人，如果佢会就快揸车冲落悬崖，你系咪会阻止佢？ 系， 哎呀唔好啊，前面就系悬崖，你跌落去粉身碎骨嘅，死鸠硬噶，除非咁样，你买咗 AIA 或者买咗国卫，好大额，系嘛？过咗一年自杀都得赔，系嘛？ 系， 如果唔系正常嚟讲啊，你见有人。就嚟身陷险境，就嚟死，你系咪会去拉一拉佢，扶一扶佢？唔好啊，系， 尤其拥抱普世价值嘅人， 即使啊，你系唔识嘅人，你都会抖一抖佢系嘛？唔好死啊！ 你唔系得上借口偷生， 咁何况我系佢嘅你嘅仔啊？ 系啦， 系咪会提醒佢啊？点解我咁讲呢？ 因为萧生是不厌其烦讲紧咗十年，2018年咧，中国经济就会崩溃，系断崖式崩溃。咩叫断崖式啊？喺个投资系会冚家产噶。咁如果你老萧系相信你自己嘅分析， 系 又或者你个分析讲出嚟之前咧，你系即系深信嘅，你一定会提醒你嘅仔唔好啊！喺大陆投资咁多戏院系会冚家产嘅。咁从呢样嘢咧，我哋分析咧，老萧有两个可能性。第一，四个字，言不由衷。第二，系咗病症，叫做老退化症。 仲有第三个可能 系边个咧？ 就系佢自己而家改变咗个睇法。 咁但系佢冇同人讲嘅， 佢就系唔，因为佢就怕啊嘛，唔可以讲呢个中港事务啊嘛， 唔方便讲啦， 唔讲咯， 系啦。 咁听咗你讲嘅官大陆嗰啲，咁点算咧？ 哦，冇乜所谓啊。咁佢都唔止，咁佢都点咗人哋支持好多唔同嘅人啦。咁人点计数咧？ 系咪个意思系唔讲个仔嘅中港事务？ 佢唔讲所有中港事务嘅，包括呢样嘢啊嘛。 唔系令到我哋咧，即系曾经都有支持过佢咧，会觉得有啲疑问， 系啦， 系咪？系咪会有啲疑问啊？即系因为咧，嗱，你正常你觉得哇，中国崩溃啊，经济崩溃断崖式嘅，会死，会冚家产嘅。咁你个仔喺上面投资咁大，据闻话100几亿投资落去，啊，有冇咁多？唔知，可能作大少少啦。啊，喂，少个零都几亿啊，都10亿、8亿啊，系咪咁多嘅钱？啊，买太古城可以买100间嘅，大佬，咁有乜理由？系咪 啊？我咁仔大仔世界啊嘛，佢都话啦，喂，我咁大年纪，我讲嘢佢听我讲咩？ 哦， 佢嘅目标系做传媒大亨啊嘛，即系娱乐大亨啊嘛，话萧庭一咁样，我咁大年纪我退休啦，我仲边度理得咁多啊？ 哦，咁唯有可能系咁啦，但系你作为即系你系一个你经常。同人哋讲啊，呢个断崖式下跌啦，经济崩溃，咁你喂起码都要奉劝几句啊！嗱，你听我讲， 可能佢奉劝咗，但佢唔听佢讲，咁老小都系醒嘅，即刻喺退休嘅时候咧，佢就谂要同佢个仔搵啲后路。如果真系断崖式嘅时候咧，佢冧档咧，我就要开多两间人民超市，收购一间木槿花，做多三间红米，然后开多26间公司。呢啲先就系醒啊！即系话，如果你有咩问题，老豆仲顶得住，所以虽然退休，依然开多26间公司，跟住搬厂，就将迷米咧所有咧唔过1000秒嘅啊，全部杀晒，包括李伟才，包括咗马草泥。 哦，李伟才去咗、啊、去咗芒果佬嗰度。 系啊，嗱咁啊，包括呢个马草泥，包括咗佢嘅徒弟啊于飞啊，五个一夜情，即系逢系唔过1000秒嘅咁就走晒。呢个放弃治疗院，咁除非就系你俾钱，你俾钱啊，啊喺度做节目嘅，即系。宏观经济啊，乜乜倍升啊， 或者宏观经济有几有2000-3000秒， 系啦，咁咧嗰啲系俾钱嘅做制作，咁即使唔够1000秒咧，有个林中路，因为林中路系俾钱，咁咪喺度做，我应该我估计系啦，咁好似离地新闻，人哋做埋制作，即系好似当年咁咧，我哋做埋制作，啊，俾佢联播，咁佢嘅 view 归佢，咁呢个系正式嘅生意人，为个仔谋后路，呢、這个先就系老萧嘅精明之处，喺、 哦、 退休之年，亦都话。算无遗策啊，帮佢个仔保住最后尾啊嘅一个资本。 但系咧，头先你所讲嘅啲公司好似系帮个女开嘅， 一样啦。 咁 系咪啊？ 咁都可以，其实冇所谓嘅。即系咧，养儿100岁，长忧99，系咪？105岁都系佢萧若元嘅仔啊，系咪？ 所以 唔系啊。嗱，呢样嘢咧，我觉得咧就。即系一个好爸爸冇问题嘅、啊、不过咧就即系可能难为咗少少，即系听佢老点嘅网友啦。呢个系绝 对。咁啊，仲有一样嘢嘅，因为佢成日讲十大英雄啊嘛，佢而家基本上咧就每一日咧就讲黎智英，就教黎智英点做，黎智英咁样唔啱，我先至啱，算无遗策。佢咧就仲一个亲身嘅证明，话俾你听，话俾你听，我就系、是。比呢啲十大英雄更加叻，更加劲，我系枭雄之王。 哦， 啊，所以你睇， 仲要延续超过一代嘅， 系啦，冇错啦。 哦，咁样啊嘛，嗱呢样嘢咧，我即系老实讲，我觉得 我好难苟同， 太夸张啦。佢嗰间木槿花好似暂时都生意好似都系唔系咁得喎，系嘛？ 系啊，唔系因为咧嗱，我即系始终咧站在而家咧人类咧比较健康啲嘅立场咧，成日食韩烧系冇益嘅。 唔系韩烧，而系佢啲牛肉真系好肥嘅。 唔系啊，你唔能够成日去烧烤噶，顶唔顺噶。是不是啊，一个我都奉劝佢今年68㗎啦，日日烧烤好易去嘅。而家人呢 佢都要搵命搏喎，如果咁讲。 係呀， 但係。咁咪十大英雄之首囉。啊，搵埋条命出嚟搏啊，大佬。 搵六到咁密啦。 即係我觉得因为呢坦白讲，我食咁耐自助餐我都从来都唔食肉类，因为呢蚀底。 我都系食海鲜。 食蟹脚啦，跟住食龙虾啦，有乜你系食烧烤噶？ 食沙蚝啦， 喂，羊安我都唔捻食嘅，初初我都会食下啲羊安，食下啲牛扒，而家我都唔捻食，因为嗰啲嘥气，食嗰啲嘢，生蚝啊、蟹脚啊、龙虾啊，即系诸如此类嘅嘢啦，当然系咪？咁所以咧，真系为咗健康着想啊，因为68岁其实好后生啊，而家啲人喐下都百几岁噶，系咪？你见咧65岁吓？啊有两个人啊，中外啊，一个叫山德时尚教授， 冇错， 一个叫邵逸夫，创办 TVB， 65岁先系人生嘅起步咋， 所以佢咪要开20间公司咯， 唔系啊，所以唔好食咁多烧烤，真系好危险，因为咧好容易大肠癌啊，吓咁啊，我哋咧要呢个传媒呢个四大捻人咧，要讲翻资深嘅黎智英， 系啦， 嗱，因为咧黎智英咧最近嗰个一周刊咧就啱啱 complete 咧。 系啦， 个交易完成， 卖完啦， 系啦，因为之前咧人哋落订啊嘛，咁落订同埋嗰个成交咧有啲时间噶嘛，咁而家咧 complete 啦，人哋收楼啦，吓、啊、一收楼第一时间咧，梗系铲晒装修啦， 系啦， 系嘛，旧老细，屌你装修到好似殡仪馆咁样，第一时间铲鸠晒啲装修，呢、這个专职冇得捞， 系啦， 咁何唔止专职嘅，大部分人都冇得捞嘅，嗱，陶杰一定有。 陶杰唔捞， 唔捞啊！ 系佢自己话 真噶， 系。 哎呀，竟然有啲风骨喎、啊！呢、這个世界啊， 陶杰系唔捞嘅。 其实咧，风骨咧都要睇你搵唔搵食嘅。当你之前搵开下钱，喂，既然阿边个系嘛，阿寿哥俾200万你写争气，梗系可以叫做咩啦？即系腰骨梗系可以硬啦，系咪啊？有身上有个前旁身啊嘛，系嘛？所以咧有腰骨。中国人有嗰啲文人要有腰骨咧，一定有个前旁身先至硬起来，系咪啊？ 咁有冇膊头咧？ 膊头我哋顶人嘅 吓、啊，你记得边个讲有腰骨有膊头噶啦？ 我记得，咁但系嗰条友咧，而家都喺林郑嘅团队入边喎，系嘛？咁啊， 揾到个位啦，叫做 揾到位啦，咁冇得讲嘅，系咪先？咁啊，出边又圈我哋。我哋讲三大捻人啫，芒果佬好似冇点提系嘛， 系啦， 因为唔够班啊，同嗰三个比佢真系， 系啊，冇错。 所以咧，我哋嘅传媒四大捻人专辑咧讲完，下一节翻嚟再倾。